大匪看天下啊！喺今日咧就系9月11日，哇！你见到我好有朝气系咪啊？系啊，真系，因为咧打咗支强心针啦。因为我9月21日咧就开始搬，咁咧就搬清咧就系呢度咧就有个1600多尺实用面积嘅。咁我哋将我三间公司搬埋一齐，咁就喺我哋公网台斜对面啦，吓汇丰银行楼上。咁咧就冇辦法啦。咁平時上年咧，我賣月餅咧就賣完之後咧，剩翻啲尾數咧，我就等月餅之後咧就俾翻啲糖水鋪咧，就幫我慢慢清嘅。咁啊，清幾個月清曬啦。咁但係今年做唔到啦。咁我都話啦，有今生冇來世，頭嗰陣我賣曬噶啦，尾嗰度仲有實際數咧就1200多盒。咁尋日就賣咗100多噶啦，咁今日咧，而家我做節目嘅時候10多咧，就已經賣咗20盒噶啦。咁要快即係盡快嘅，即係有今生冇來世，一世都唔會再見到有100元盒嘅貓山王冰皮榴蓮月餅。而嗰個日期係到出年嘅8月尾嘅嗰個食用日期。咁你哋可以嚟睇，亦都有啲人即係驚成日我哋有7+1，直頭即場開咗食咗先至買。咁啊，多謝一位陳生，佢今朝聯絡我，佢話你啲雪櫃咪唔要，我話係，我同你攞500盒，我哋派老人院，我話咁啦，最簡單，你俾咗錢，你要送邊度，我同你二送，唔使你去，你交代得噶啦，個雪櫃啊連隨攞走，啊快快脆脆，咁而嗰啲果乾咧，因為個人咧就聽完我做節目之後咧。就个个嚟都攞啲果干嘅，咁而家仲有200包到啦，咁一隻手任你攞，啊胡章超话头，我哋本身卖25元嘅，咁嗰啲啊即系咧话我老千又好，话我大匪又好，咩都好啦，专呃型嗰啲咧就嗱，记得快啲嚟，俾我呃你呢一次，6盒600元，有今生真系冇来世噶啦，我话俾你听，我要喺下个礼拜21日之前，其实我相信唔使嘅，就清咗佢。做呢几节，即系呢一节节目就同大家讲，要快啲，系啊，真系噶，每一段都有2分钟。第二，多谢大家，因为咧个网台改革咗之后，换咗啲新节目。到我今日同你做节目嘅时候，我哋今个月嘅累积已经56万秒。我希望我做到150万秒加一路去啦，睇下年尾做到几多。咁今个月一定会过500万噶啦，即系希望我自己。有限嘅能力啦，咁我想睇下有冇其他人过嚟帮手，因为网台会再转一转嘅，拍片啊、出外景啊，咩都做噶啦，下个月开始就全线嚟啦。健康食品真系要过嚟，第一次买真系要倾。你有啲人话屌大肥，屌听做节目，喂几分钟讲广告，我都唔想噶。我都要搵啲钱噶，唔系个网台冇得营运，冇得拍片啊。讲马云退休，1年后退休，呢个人劲啊！而家可以安排到1年后退休，我谂喺大陆嘅高官同埋民企冇人够胆讲。今朝早发生嘅事同今下一个钟头都唔够胆讲，所以马云接近系神嚟噶啦。啱啱马云今日同你讲，我1年后退休教书啊！听到都非常感动，即是话佢充满信心，充满能量。共产党系唔会搞我嘅，或者我台底讲点数，你真系唔好搞我啊！我1年后我散水噶啦，而家慢慢走噶啦。讲来讲去，共产党真系开始唔结冇钱啦，喺好多企业嗰度咧打主意。相继落马噶，民企又好咩都陈小老暴毙，王健多艾，吴小辉重刑，马云被迫退休，个个其实交晒人头翻去噶啦，唔系对唔住，我讲咗唔系被迫，系赶紧退休，赶住退休啫。马化腾第一个设咗个总部喺度， 啊，写明我哋就设立呢个党委书记监督我哋嘅腾讯事业，系嘛？着晒解放军装，包括我哋四姨太着晒解放军装，跟住就上井冈山唱红歌，个个都系咁。刘强东咪系咁咯，政协委员，京东个老细，系嘛？要出事都死噶，因为而家我哋习近平主政最叻系乜嘢？与天斗，与地斗，与人斗，其乐无穷。你哋呢啲啊，包括呢句说话系刘强东讲嘅，佢觉得好好嘅。佢话咧，我哋有生之年咧，吓、啊、好快脆咧就实现呢个社会主义。社会主义，佢讲得啱噶。实现咗社会主义，我哋中国大陆未冇黄色事业咯。因为周恩来讲嘅，喂，啲人访问佢，喂，大陆有冇鸡噶？冇，喺晒台湾有，有鸡嘅，不过喺台湾。而家刘强东做咗俾你睇啦。我哋中国系伪光正嘅，大陆系伪光正嘅。啊，如果要强奸啊，要叫鸡，唔该去美国，充分体现到我哋中国社会嘅优越性，我哋社会主义嘅优越性。我叫鸡都唔喺大陆叫，我强奸都唔喺大陆强奸，我要去外国。吓、啊，中国人嘅思维，腾讯落嚟一句啫，因为政治形态造福万民，呢、这个就系共产党佢最崇高嘅理想。虽然做唔到，所以习近平不停喺度玩呢套，拍戏啦，穿越剧唔得啦，啊，成日宫斗剧唔得啦，啊，乜嘢唔得啦，严格咁监控到成个社会。好啦，游戏机害人啊嘛，啊，出事啊嘛，直播啊嘛，几时搞到真系搞到冯提莫嘅啫？我真系讲认真嘅，即系大陆第一网红直播一姐，几时嘅啫？嗱，王健林收埋咗啦，黄思聪就公开话啊要追阿习近平个女保命，唔理你民企国企，只要你有钱，你啲所谓独角兽大把钱嘅人。而家共产党就要你身上打主意揾钱，因为中美贸易战根本上而家中国，即系我唔想讲呢句说话，因为我成日觉得佢仲可以行嘅，而家都可以行，冇崩盘，因为只系益咗广东省嘅啫。之前我做一个中港车司机的独白过气嘅，我哋嘅睇法依然维持原判，广东省系冇问题，但系其他省份。就唔够嘅，咁讲一线城市顶得住，其他唔得。在在需财，而有钱，啲钱点打主意？李克强出嚟讲，好简单嘅咋？李克强就话减税，个人入息税，然后社保基金加，跟住你哋供多啲社保基金，一样口头就让利俾你，嗰头。勒紧你再加税，而所有嘅，譬如好似啲影视咁，唔好俾咁高片酬啦，啊，咁啊拉范冰冰，过去半年明明交几个 percent 税，变咗交42%，追讨翻之前，你话几大镬啊？搵嘅钱全部都呕落去，人心惶惶。但系我哋始终都系中国人，我哋爱国嘅，我哋爱我哋嘅祖国，热爱我哋嘅共产党，所以。任人鱼肉是啱，是不是？因为我热爱他们，我们为了我们的祖国的大业啊，去非洲搏命掟钱没问题，我们勒紧裤头抗美援朝咪咯，送人命过去打韩战，送人命去打越战，勒紧个裤头同他一起捱过去。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精神就一定有，所以马云马化腾呢啲嘢，呢人而家要为国贡献、为国捐躯。马化腾好噶，一个咁高调嘅人，又要打功夫，又要拍微电影啊，又要请鬼六诶、请个保镖啊，又要识英文，仲要识打太极高手， 打遍天下无敌手嘅马云。跟住佢话教书，当然好啦，英文又得，系咪啊？又识跳 Michael Jackson， 系嘛？声色艺，哇，冇得顶啊！即系如果佢嚟教你英文，你掂晒。一个中国人讲英文讲得咁好啊！第二，跳舞 Michael Jackson 都办到啦。第三，养生之道，细细个教你，即系德智体群美，基本上捞晒，系咪啊？登玉道德高地，你睇下我哋阿里巴巴、淘宝卖最多假嘢嘅，但我哋联合全世界所有嘅各大品牌就打假，有冇咁嘅人啊？嗱，我就专卖假嘢噶啦，但我就联合你哋，我哋去打假。呢、这个马云啱啱有智慧，全条数你哋谂，食匀全世界，美国上市系咪啊？$300亿财富智慧，一个最高级嘅 sales 啊，体育都系太极啦，表演俾你睇，系咪啊？打太极困，好简单啦，由佢做阿里巴巴已经请咗20000个。即系咧19个组织，即系下低19个单位，养咗20000个共产党员。呢个系报道嚟噶，唔系我作大话佢。群体生活啊，做11光棍节，专卖渣嘢啊，个个买到翻去当垃圾咁抌。虽然唔环保，但系将全个中国所有人嘅人集中喺光棍节，造成一个节日。有边个劲得过佢先？啱唔啱？美唔使讲啦，马云靓仔全世界都知啦，唔系点样做 Michael Jackson， 点样吓行、啊、出嚟？你啲人话佢丑样系你哋冇审美眼光啫，啱唔啱啊？所以佢集中于神嘅化身，但系今日都要退落嚟啦，系咪啊？所以开心嘅做教师，啱唔啱啊？回归平淡，每一日。共产党马云真系劲，我从来都冇话佢劲，今日真系佩服，因为冇人够胆讲，今日喺大陆嘅人今晚系点，听日系点都唔知嘅。越有钱嘅人越唔够胆讲，今日系中南海嘅上宾，李克强话 P2P 啊系值得搞嘅。啊，好过俾啲大陆银行嘅垄断，啱唔啱啊？一突然间爆煲，唔理不闻不问，揞住你自杀，你扑街你嘅事，因为你自杀，你只不过系呢句说话我讲嘅。共产党嘅教育底下，你系成个祖国嘅一粒螺丝钉。螺丝钉嘅意思即系话，你其中一个最细小嘅配件。你我中意今日摆你喺边度就摆你边度，听日我中意摆你喺边度就摆边度。你又冇个人意志，系根据我去分配，而系你最细微嘅。你系螺丝钉，今日扭落呢度，听日拆咗佢，扭落嗰度，全部都系共产党分配。呢、这个先至系共产主义。嘅优越性啊，所以你哋系冇个人意志嘅，包括马云、马化腾、王健林，仲有一个许家印，成个大陆只有许家印顶得住。揾一篇开讲许家印，我睇唔好道听途说，我唔中意嘅作古仔，我冇作古仔嘅，我就根据事实判断，然后摆一件事喺度，我就讲嗰件事，我唔会讲离嗰件事。而家马云交人头，点解马云嗱够钟啦？马云同马化腾佢哋两个死因喺边度？点解要交数？因为中国共产党冇钱，最主要而你哋最有钱，而所有嘅资金就系喺你支付宝同微信支付嗰度。因为你哋唔系银行体系，所有嘅钱买埋喺晒度，不在人民银行。眼皮底下，虽然佢成立咗个中国金融互联网， 由人民银行主导嘅，但係实际啲钱你报备俾佢啫，你哋流通同埋你哋嘅资金喺晒你度，而唔喺银行体系里面。共产党嘅手伸唔到入嚟，而家佢争钱唔开你刀，我斩个头俾你担凳坐啦，係咪呀？所以新四大发明一阵间讲高铁，屌你老尾，即係林拉斯唔好讲粗口。人哋摆咗个框架喺度啊，你嘅死因系因为我冇钱。共产党所有嘅政府最叻咩？打你啲有钱人主义咯。我哋共产党起家系乜嘢啊？打地主分田地，而家呢啲就系大地主啊！我话俾你听，系咁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。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